各位好，是佳慧，这里是慧声慧乐，慧之幸福。这是来自 SHE 的一首歌曲，哎呦，爱情要甜蜜啊。在 SHE 的这首歌曲当中，带着一种俏皮，带着一种快乐给人感觉呢，真的是少男少女在恋爱到来的时候那种喜悦的蓬勃的心情。华晨宇带来的歌曲造物者。 体内的细胞在鼓噪，对抗万有引力的周遭，是是是拼命世界难道就是个圈套？那相对论在突然间失效。那生命脑洞转眼间驾到。 宇宙在燃烧，寻常的通通扔掉，和噩梦在 朝万不落大声尖叫，可心中发觉不抹掉，从屋里住着雪灵鹅的猫。那好奇的心是我的骄傲。那爱我的心的能力管不了， 超能力出现。 在燃烧着 华晨宇在2016年带来的一首单曲《造物者》。在这首歌曲当中能够感觉到什么？我觉得是90后、00后年轻人的那种心态啊，那种不受拘束、自由的那种状态。在这首歌曲当中的确是充满了很多好奇、乐观，还有那种很自我的信息。是的，现在的年轻人呢是越来越有个性了，而在华晨宇的歌声当中，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他在音乐当中的这份才华，所以有人把他叫做是火星来的啊，音乐鬼才。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赵咏华1994年《我的爱我的梦我的家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很经典的歌曲《早餐》。如果一个爱你的人在你起床之前就已经把早餐准备好了，我想那份喜悦是无与伦比的。
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慧声慧月慧知幸福。1982年的一首歌曲啊，穿过岁月的河流直接到达你的耳畔，这是费玉清1982年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曲，走过我自己，走过岁月，走过自己，领悟到的是人生的某一种启示吧。陶晶莹带来的水弯弯。在身旁，生活还是要继续，该吃饭的时候要吃饭，该早睡的时候要早睡，一个人去水湾走一走也能够体会到一种快乐，一个人的快乐。陶晶莹在06年走路去纽约这张专辑当中带来的一首歌曲水湾湾，而接下来光良带来的是一首很经典的作品童话。 可能是你的王子。

孙燕姿2000年首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曲啊，《超快感》，她用这一首歌曲开启了自己的天后之路。感觉对了，我要出发。年轻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冲劲，或者说是一种活力吧。有的时候想想，会蛮怀念自己年少的时候这种动力、这种心情的。为了自己的梦想，可以放弃一切的去追求。接下来的歌声来自霍建华和叮当，《好时光》。 虽然你像个小孩长不大，只有你能懂得我嘴角上扬，心上棉花糖融化。 虽然你有深小的挣扎，虽然你的心思变化无常，只有我值得住你无天无法，懂你无厘头的 电视剧《金玉良缘》当中的主题歌，由霍建华和叮当带来的《好时光》。什么样的时光才算是好时光呢？是拥有小确幸，是某一次浪漫的邂逅，还是说把握了你应该有的那种幸福呢？现在的霍建华应该也是处在好时光当中吧。收获爱情的幸福带来的就是美美的心情。陶喆带来的《小镇姑娘》。

陈亮莹带来的一首歌曲《余恨》，这是台湾电视剧《八月桂花香》当中的片尾曲啊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还会记得这样的一部电视剧，说实话剧情真的是不太有印象了，但是我记得里面的主角刘松仁还有米雪，对，演绎出了一段跌宕的人生故事。节目最后送给大家的是来自李宗盛的《鬼迷心窍》。李宗盛的歌曲总是在不同的人生阶段给你一段情形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我是佳慧，接下来继续会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。 工作。